界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欢乐您十一假期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Good morning， 我是郭鹏。 在整个的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跟大家做了很多的盘点。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影音乐。第一首歌曲要送上《唐人街探案》，Happy 纽腰。 被不发现，这是马奇难逃过法眼，全世界的天天。 刚大家听到的是来自南征北战的 Happy 女妖，也是在今年的春节档收获了不错的票房成绩和口碑的《唐人街探案》当中的一个主题曲。 是，这是已经是第二部作品了，仍然是有陈思诚来指导，王宝强、刘昊然来领衔主演啊。我觉得他们三个也算是一个现在新的意义上的一个铁三角组合了哈。 嗯，那这一次是去到了美国哈，在纽约完成了他们新一轮的这个探案之旅。 嗯， 那么唐人跟秦风呢，必须在躲避警察追捕、匪帮追杀、黑帮围剿的同时，短短七天内完成找到失落的黄金、查明真凶、为自己洗清罪名这些逆天的任务。 当然这部影片已经获得了第7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威尼斯日的特别推荐以及展映，中国内地的票房也超过了8.23亿啊。 嗯，算是春节档的一匹黑马哈，也是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了。 嗯， 但跟大家一起主打春节档的捉妖记二同样也是一个续集电影，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是， 虽然说也有像梁朝伟、白百合、井柏然、李宇春、杨佑宁这样非常能打的主演阵容，可是这个口碑是有点扑街呀。 嗯，这部影片呢是讲述了天音以及小兰找回了胡巴，团聚一堂的合家欢的故事。这部影片呢是在今年的2月16号，也就是大年初一，在中国大陆上演哈。 比起这个电影口碑成两极化呢，主题曲的口碑却是一路飙升的。我们来听来自卓林、蔡依林为《捉妖记二》演唱的主题曲 《什么什么》。 你的头上了什么咒语？刚刚还在的繁星突然飞出银河系，你神经兮兮也没关系，本来没什么问题，哪有那些大意义？ 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胜。什么也无所谓。Come on up, come on up, come on up now。别说什么陪不陪。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弯月了下个追着传说中的段落，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对象，学你表情，学你动作，就算假不假，不见眼看他的，反正你为我撑着。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 1, 2, 3, 4, 5， 哭什么笑什么，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加倍完美。为什么做什么，有你相爱相爱做着什么，什么也无所谓。搞什么都不管了，规矩一从直接弹起，就跟着你翻天覆地，等不及一下烟火两人也没差，不想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 在整个2018年最受期待、呼声最高的，但是后来也引起了一些争议的电影，那么就是刘若英导演的处女作《后来的我们》。 嗯，这一部影片呢，不仅呢是 把很多人呢带回了回忆杀的这样的情景当中，而且呢同时捧红了三首主题曲，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 因为大家听到后来的我们都会想到刘若英那首非常经典的后来啊。 对， 因为有了歌曲的这个大 IP 在，所以呢这部电影在前期做宣传的时候也是紧扣着音乐的这一个部分。 嗯，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这部电影的先行推广曲，来自 Hebe 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现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愁万锁也没人看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恨。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Fiona， 他们说你的心似乎却愈合了，也开始有为你守护着，我开心啊，不是心痛啊。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呢，除了回忆肆虐的某些时刻，庆幸还有眼泪冲淡苦涩。而那些昨日依然缤纷， 人，他们都有我心心收藏着。也许你还记得，也许你都忘了，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亲爱的，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曲折，是那些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人珍贵的人生有失有得，幸福把遗憾抱着，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有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别回头看我。亲爱的，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这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带着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想就够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值得。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有了。 这里是欢乐您十一假期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们》，今天就是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盘点一下今年大火的那些电影音乐。 嗯， 那在电影先期宣传的时候，是陆续放出了三首宣传曲啊，《The Hippie》田馥甄的《爱了很久的朋友》，还有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刘若英真的是非常的有想法的，又邀请了陈奕迅来演唱了一首《我们》，跟自己的后来遥相呼应。 没错，而且呢，陈奕迅在拿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非常激动啊，自己呢深深的研究了这部作品之后呢，啊，他给刘若英是这么说的，他说啊，我觉得我非常幸运能够遇到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必将在我的生命当中留下一个浓墨重彩的印记啊。 嗯，不管电影讲述的故事，还是后期引发的一些票房上的争议啊，我觉得他留给我们这三首歌曲真的都是非常宝贵的， 超值。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来自 Eason 陈奕迅《我们》。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

泰国黑帮有染，而从而呢，在警方设计铁柱前往卧底探查真相的同时呢，牵扯出的一系列不能说的秘密的故事啊。 但是对于片方来讲，主题曲比电影红确实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而反过来提到电影捧红了主题曲，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桂冠必须要发给在暑期档大热的影片《西红柿首富》。 对，在这部影片之后呢，大家每天呢都在谈论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杨超越的那句“燃烧我的卡路里”。 我们来听来自火箭少女101为《西红柿首富》演唱的主题曲《卡路里》。 南方黄河道长。

心相聚，聚呀聚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挂在屋顶亮呀嘛亮堂堂。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看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我想不彷徨就不彷徨，我想不迷惘就不迷惘，我有什么比这让人 说过一句话，就是一个电影如果找对了配乐的话，还有这个电影音乐的话，其实就相当于成功了一半了。 真的是因为情绪或者是氛围已经营造在那个点上，对不对？ 提到了电影《西红柿首富》，真的是一个电影和电影音乐相互支撑的一个标杆了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也是剧中的插曲，来自陆通的《膨胀》。这位歌手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唱的是中文约德尔唱法。 当时这首歌曲一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电影当中呢，一帮人就大摇大摆的从楼上走下来那个样子啊，非常可爱啊。 我想膨胀我就膨胀，但是真的在电影当中让你最惊讶的一刻还是王力宏出现在酒店给他们办私人演唱会的那一刻。 对，后来呢就有无数人呢每天都把西红王力宏挂在自己的名号上面，是不是啊？ 所以你现在要做早秀王力宏吗？ 当然不会。 你还是继续做早秀富老大吧， 还是做早秀月月娘好了哈。 但我觉得对于力宏而言呢，除了在这部电影当中有出镜之外，他的两首歌曲也是重新被翻出来，大家惊呼好好听哦，怎么以前没有发现呢？ 以前我就发现了呀，因为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不能够错过你。 不能够错过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不好意思。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电源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真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又是这是什么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又 过去的阴影是你徘徊。 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敲敲我的爱心门的锁，给我多点

陪我长大的愿望，借给我半边翅膀，陪着你一起飞到梦想的地方，风和浪一起去闯，心里话我陪你讲，你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宝藏，陪我长大的愿望在我心里面埋藏，你是我面对生活勇敢的力量，拨开乌云的光芒，现已将回眸真相，你看我笑得多甜，因为你在身旁， 这里是欢乐您十一假期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Morning， 我是郭鹏。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盘点一下今年大热的电影音乐。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您可能不是很熟悉，可是它的演唱者是在今年大火的综艺节目当中成功出道的火箭少女101成员段奥娟。 对，段奥娟呢，如果大家熟悉的话应该知道她是火箭少女团当中最会唱歌的那一位了， 对， vocal 担当了啊。这次呢也是专门邀请到她来演唱了这首陪我长大，这也是电影快把五哥带走当中的一首插曲。 这部影片呢是改编自漫画家幽灵姐妹的同名漫画，讲述的呢是一对日常互怼的兄妹十分和十秒之间的故事，有点像我们俩偶尔怼的这种感觉，是吗？ 嗯，但是你有给我写歌吗？人家电影可是有一首写给妹妹的歌哦。 嗯，也是中华小曲库，下次我一定要给你写首歌好不好哈。 我们来听来自汪苏泷和徐良这两位唱甜蜜情歌著称的男生一起合作的写给妹妹的歌，也是电影快把我哥带走当中的插曲。 你说成长的烦恼又一箩筐，就像是装满苦豆的泡泡糖，我喜欢看你愁眉苦脸可爱模样，再偷偷为你买个冰棒，看我英俊的外表散发荷尔蒙就连睡觉打篮球动作潇洒帅爆，而你只会手舞足蹈，转眼我们长大醒了，困难都太困难了，怎么面对呢？我还有很多问号，我到底选的尾巴还是鸟少，我像个过的蚂蚁一样急躁，如何来守护你的微笑？

洗澡。 听说你最近做外汇赚钱了，在哪儿做的呀？ 当然是中国银行呀，中行易融汇手机 APP， 期权、外汇、贵金属交易专业客户端，投资品种丰富，操作简便，市场行情尽在掌握，点差优惠力度大，现在还有挂钩国际原油期货的原油宝。 太好了，我马上就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客户端，详询中行网点或95566，投资需谨慎。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想了很久，妈妈就要经过大川，翻几座山，要不平凡，好像很难。有时候被俗人批判很难接受，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身上就假装路过，一笑而过。算了忘了当然这些吧，又没什么好怕，这不就是我吗？难道人们送手的那些话就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这把跳跃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甘，闯荡几年大不了苦个几晚。成长之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这条路好长，去的地方有时候 徐总， 听说你最近做外汇赚钱了，在哪儿做的呀？ 当然是中国银行呀，中行易融汇手机 APP， 期权、外汇、贵金属交易专业客户端，投资品种丰富，操作简便，市场行情尽在掌握，点差优惠力度大，现在还有挂钩国际原油期货的原油宝。 太好了，我马上就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客户端，详询中行网点或95566，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这里是欢乐您十一假期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李荣浩，《成长之重量》， 好听啊， 这也是电影《动物世界》当中的主题曲。 是的，当然李荣浩呢确实非常非常有才华，最近呢你会发现很多歌曲呢从混音到编曲到最后一点小细节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哈。 嗯，但是我会好奇说这部电影他怎么没有参演呢？没有合适的角色吧？ 是， 但确实韩延导演的这部作品也是非常诚意满满的。 嗯， 你像主演是李易峰、迈克尔·道格拉斯、周冬雨等等的。 嗯， 那也是一个动作冒险类电影。 这部动作影片呢算是耗了李易峰的整整一年的时间，也是他最为重视的一部作品。而这部影片呢是改编自日本漫画家福本深情的漫画《赌博末世录》，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线索以及相关的一些内容哈。 接下来的这部电影呢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因为这是一个重映的版本。 嗯， 它能够在今年上映真的是很多喜欢王家卫还有张国荣、张曼玉、张学友、刘嘉玲、刘德华这些人的粉丝们都非常欢呼雀跃的一件事情。 是的啊，我们要说到的是《阿飞正传》，如果大家喜欢王家卫导演的电影的话，这部影片是一定不会错过的哈。 嗯，90年12月15号在香港上映了。其实一开始计划的是有两部， 嗯， 所以在影片结束的时候，梁朝伟大概输了10分钟的头。可是最后呢，因为第一部确实是赔得太惨了，那么第二部其实也没有拍。虽然说影片的票房成绩不佳，但是这部影片却在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奖项。 嗯，而且呢，张国荣凭借着这部影片呢，是获得了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2005年呢，香港电影金像奖选出的100部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电影当中，也有这部影片啊。 嗯，那所以这部影片在今年重映，也是再一次让大家又关注到了它。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张国荣演唱的《何去何从》。

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就算我们的爱有期限，不愿说再见。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们都笑得很甜，一切停格在一瞬间。 早上好，这里是欢乐您十一假期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有点不相信房间能当主题曲的郭鹏哈。 但是因为这部电影确实是跟房间有很多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盘点电影音乐。在今年上映的影片当中，超时空同居也算是另辟蹊径了。 对， 因为雷佳音跟佟丽娅来领衔主演的这个奇幻喜剧片确实是在上映之前没有什么水花，可是上映之后大家却是好评如潮的。 上次我见到一个导演的时候，导演还说他觉得很奇怪，因为这部影片在他看来逻辑线特别的混乱，但是呢观众却非常买账。然后有一观众跟他说，我们管什么逻辑线呀，影片好看不就完了吗？ 就看着挺开心的啊。 对， 影片讲述了失忆女青年谷小娇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不得不跟陆明开启了同居生活的故事。那么所有的故事其实都是发生在这个房间当中的，他们也挑选了刘瑞琦的这首《房间》当做电影的主题曲。 当然呢，在另外一部影片当中呢，我觉得导演组就宣传的非常卖力了啊，在各大综艺当中都能够看到他， 那就是黄渤导演的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 哎， 那黄渤也是邀请到了自己的好朋友王宝强、舒淇、张艺兴、于和伟、王迅一起来出演这部电影。 这部影片呢是在2018年8月1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讲述呢公司员工团建的时候遭遇到了海难，众人流落到了荒岛之上，为了生存他们共同生活，并且面对了一系列人性问题的一个有点现代寓言体的一种故事啊。 那么黄渤也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好人缘，除了邀请到了自己的好朋友来参演，去各大综艺当中去刷刷存在感啊，也邀请到了阿信一起来跟他合唱了电影的主题曲《当每颗星星》。 当一颗星搁浅人间，再不能回曾经的天际线，誓言不如谎言，印证片刻，片刻给我安慰。那是那不应了黑夜，这黑夜还原着思念，这思念模糊了双眼。哦，当每颗星星都在无言，都在落泪，每个幻想

听到了一个意外的声音，来自窦靖童的 Island Love。 嗯，没有请到王菲唱主题曲哈，请到窦靖童也还是蛮不错的。 也不错。 而且这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有点不看好，因为这些年演员转行当导演的其实不在少数。 对。 但是呢拍出来的作品如何其实大家是有点担心的。 对。 可是黄渤导演呢展现出了自己影帝级别的功力，其实这部电影拍的还是比较有好评的， 可圈可点。 但是另外的一部电影真的是口碑不接到救不回来了，明明是个大 IP 可是生生的感觉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失望。 我觉得这部影片哪怕它拍的场景没有什么变化或者故事很俗套，大家可能都不会诟病那么多。最关键的是它把这部 IP 的精髓或者内核都加以改变了，从爱情公寓变成爱情盗墓啊。 是，我们提到的就是为政执导的爱情公寓。那大家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之情啊，纷纷去给这个逐梦演艺圈刷高分，希望可以把这个爱情公寓变成史上评分最低啊。 是。 这部影片呢就讲述了曾小贤在梦中跟爱情公寓的伙伴们还有盗墓笔记三人组共同去保护青铜门的故事。 太扯了。 但是电影还是给大家留下了一首主题曲，这首主题曲应该可以唤醒大家的一些青春记忆吧。嗯、我们来听来自爱情公寓全体成员演唱的《我的未来是》。 脱下鞋子跳舞，牵着脚太空漫步。 我想你还真酷， 阳光晒过的路正好是年轻的温度， 温暖舒服。 提到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呢，王菲的很多歌曲也是其中的非常精彩的一些配乐了。 嗯， 那么现在呢，虽然她自己肯定不会再出演了，可是呢，电影还是以邀请到王菲来唱主题曲，感觉到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 是的，所以最近呢，邪不压正呢就邀请到了王菲。我们当时一听，哇，空灵感和民国风配合的非常好哈。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送上的是王菲的这首《偶遇》，也是电影《邪不压正》的宣传推广曲。那同样，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各位。 命运若是风雨往事笔，爱情是场泪雨，依然的偶遇不计较回忆，灵魂自然深处听你的话语，从此生相许，谁人心要的 想爱无痕迹。